香港地少人多，要储30年钱先有楼住？逃犯条例是为公平正义？香港不够地，要用10000亿起人工岛？ 喂，咪乱噏，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为常识，建立民间力量。 高官权贵利益输送，我哋迎头痛击，反头学者混淆视听，我哋见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 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 好啦，头先呢就休息之前呢，我哋都差唔多有去到6000，睇緊呢個 live 嘅， 而家都接近啦。 係啦，咁呢就一路呢就都近呢個零月呢都 呢個安心事件之後呢又一高峰喎。 係呀，安心就已經上 咗路啦。係呀， 香港人呢就送終，咁就真係慘，安心上路就林鄭送終。 係呀， 咁呢個剛才我們在休息前講到這個美國外交季刊 Foreign Policy 裡面的文章呢，其實它有個脈絡的，它就說呢，實際上現在香港政府特區政府呢過去都未必是緊從於這個的北京的口徑，但是現在呢就是時時都成為這個北京的喉舌，咁呢就包括對習近平嘅歌頌啊等等，我就話呢啲核突嘢全部唔係689做嘅，係林鄭做嘅。其實 大佬啊，你講得出話仰慕習近平呢啲咩人嚟㗎？真係 即係嗰種核突擦鞋嘅情況喺國際社會嚟講係好 odd 嘅嘢，因為香港從來 position 自己喺國際社會面前，我哋都唔係廣州啊，唔係深圳啊嗰啲咁嘅 style，人哋先至香港可以食四方飯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啫嘛。好啦，而家這篇文章反映到西方的思維的改變是什麼呢，就是說他們估計習近平的強硬管治是不會改變的，現在發球權在西方，就是說西方願不願意去制裁這個國際金融中心，切斷跟他的聯繫，特別優待，切斷給他的特別優待，從而令到北京重新回到正常的軌跡上面，就是說這個是西方的主要國家對華政策思考的問題，所以我想香港自從1984年簽訂聯合聲明以來，是從來沒有好像現在這樣是涉入去中共和西方的政治鬥爭裡面。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被鎮壓，很短時間西方已經解除了對中共的制裁，亦都很快是繼續鄧小平南巡之後呢，肯定那個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呢，美國已經回復回那個的由基辛格年代所奠下的 engagement policy。 所以我覺得跟今次是很不同的，你看那些蓬佩奧好、博明好、Michael Filsbury 好，這些人所講的言論呢是過去很少變成是美國的主流的聲音， 現 在已經成為呢美國的主流的聲音，這個揭制中國崛起已經我相信是美國的國策來 的，所以他們現在聯合班一班右派的人去搞一個應對當前危機委員會，這個委員會過去其實搞幾次的，其實就是對上一次呢就是 ISIS 啦，就是因為 ISIS 伊斯蘭國， 是啦，跟住再之前呢就是911啦，跟住911再對上呢就已經係即係嗰個都係蘇聯啦，係啊， 咁即係今次就係呢、這個、 今次就係中國啦， 當中共就係 係嘅啦，咁所以呢一個呢其實一個係好壞嘅先兆嚟嘅，呢一個好惡係好係一個大惡兆嚟嘅，對於大陸嚟講係， 但佢哋知唔知道嗱林鄭唔知道就大家都 係 即係對佢不能夠期望呢啲咁嘅人，坦白講香港獅子山下一代嘅精英點會對世界政治有所認識啊？佢哋個世界都走唔出維多利亞港，我話俾你聽，唔好話世界啊，佢連對中共嘅政治都唔認識啊！呢啲人係只係一班咧，就係叫做受過一啲嘅政府行政訓練嘅一啲嘅政務官，講得唔好聽啲就係一啲嘅即係執行嘅 COO 嚟嘅啫，其實連去到做 CEO 嘅 level 都未到，因為佢根本冇 perspective 睇嘢。好啦，冇 perspective 而自傲自大呢係好危險 的。 因為你會將林鄭會將習近平所交託嘅政治任務執行到底。 佢係冇一個判斷， 佢唔會諗個後果啊嘛。 係啦，佢唔諗後果，同埋佢諗後果，佢諗佢自己嘅後果。佢唔係諗緊香港嘅後果啊。 唔係呢個咪我哋上次講咗啦，係將自己個人利益置於香港之上啊嘛。 或者佢自己嘅政治前途置於香港之上。 啊、 而我哋係冇能力去推翻佢。 嗯。 呢、這個就係最大嘅困局嚟嘅。呢、這個點解香港自從即係1997年之後不斷內耗，個 engine 一路轉極，大架車唔行，就係咁嘅原因，就係空轉就係咁嘅原因。因為嗰個政治體制嘅落後，呢種政治體制嘅落後，而家已經嚴重到一個程度，係完全受中共嘅獨裁統治所滲透，甚至用中共獨裁統治嘅方式 copy 一次，重複喺香港裏面執行。所以我頭先講我話點解以前冇咁極端嘅呢？因為你坦白講，廖輝好、曾慶紅好呢啲。都是很實際的人， 是 你在香港搞那麼多事做什麼，是不是？就算 even 你說國民教育這些事都不是他們這些官僚系統要求的事、 不是，其實以前如果你說廖輝時代啦，即是同埋你見到 大家搵食的嘛，在香港 其實成集主啦，這個港英啦，其實都是一種諗法，就是說將香港啦是非政治化，你最好什麼都不知道，是不是？即是你說大陸的國情那些不需要知道，你都不需要理，最好不要理， 搞定曬，擺平曬。 如果你即係搞到我哋呢都要擔心，喂你大陸點樣拉人嗰啲樣我哋都要驚嘅話，即係呢個所謂命運共同體㗎嘛，係咪？即係如果你個人權上面係命運共同體嚟講呢，即係你最大鑊嗰樣嘢呢，其實講真本身呢河水同埋井水相安無事，係咪？大家我唔知道你嗰啲嘢 即係滿聲發大， 係啦，我唔、我 江澤民 係啦，我對你大陸即係咩支援中國民主嗰啲完全唔理，咁最好嘅講真係，但係唔係喎，你一搞埋我哋，喂我哋要開始諗，喂大佬會唔會驚到好似阿黃全章咁樣樣㗎， 林文基呢，李波呢，桂文海 呢，喂咁我哋就要留意大陸嗰啲新聞㗎喇，因為喂唔係即係昨日呢一個新疆，聽日就係可能香港㗎喇嘛，係咪呀？即係呢樣嘢係一個好現實嘅問題呀，唔係我哋諗都好呀，起碼你頭先講啲商人精英嗰啲全部都要諗啦。 以前好簡單啦，獅子山下一代點解可以不理政治得低頭搵食，是因為他將個外判了個政治給英國佬搞、英國佬你判了給他搞，你 surrender 呢，你不要挑戰他的權威呢、他就不會搞亂個場、他就做負責啟場的人、誰出蠱惑的出千的就拉他出去揼、就是這樣嘛、是嗎？基本上就是令到香港成為一個各方都可以找到食的，就算你 even 你長毛你都可以在香港做出你自己想做的事，那就完了、是嗎？這個就是冇秘密可言嘅，我覺得冇乜話呢啲嘅即係管治香港嘅心得，亦都唔係嗰樣嘢。而我覺得實際上反而係咩呢？而家去到一種極端政治，就係習近平嗰種、水至清則無魚，佢要嘅政治過程裏面都要容海恩嗰種爭眉突眼，係咪、一種面譜式嘅表演？點解凌有詩咁惡劣呢？當時我講喺政協裏面嘅發言。 为什么中联办都看不过眼， 但你想回转头，为什么中联办会安排一个这样的超龄大妈扮少女，然后讲出一些连文革时代的党八股的水平 的发言、是因为讲给个老细听的嘛。 是啦。 即是说老细喜欢看啦。即 是上有好者下有 仇。即是等于很多人笑这个李居明的粤剧特朗普一样。可能有人喜欢看的嘛，这样。是不是？咁所以我就話你睇凌有詩喺呢個政協發言，你睇到點解香港嘅政局會變成咁，係因為掌握最大嘅獨裁權力嘅人，佢哋對於香港嘅事務裏面呢，就係不問目標只問過程、要你喺個過程裏面表現效忠，嗱呢個大鑊，呢個係徹底改變呢百幾二百年百幾年嚟香港嘅管治模式。香港管治模式從來都係目標為本，我理得你在大陸走下來好，你在上海資本家好、本地商人好，李嘉誠好，乜 所以就是不是才有百花齊放而已， 因為目標為本、政府是一種完全務實主義， 但你不是、你現在將大陸那種漢齊意識搬來香港、連這個立法會的保安你都不放過、 都要填你是黃定藍、 不是咯， 幾大鑊你諗下， 如果連保安你都不放過的話、喂那其實這一種這樣的歪風是可以蔓延到哪裡呢？無孔不入的，可以是。 喂，學校要去表態呢？ 是啊。 學校要老師表態呢？ 喂大佬， 絕對可以的嘛。 是不是好像說什麼有些北區學校連講廣東話都不行啊？ 是啊，小學 是不是黐 線㗎？仲有啊，而家嗰啲撲街教會啊，幫林鄭祈禱啊，嗰啲咩北國宣道會啊，仲有啊，呢個許志安嗰間啊，廣福堂啊， 呢啲拜上帝，呢啲係拜撒旦嘅教會嚟㗎啦，呢啲係 係咪？所以我就話你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呢種唔係淨係嗰個政策咁簡單。送中條例無厘頭咁樣彈出嚟，我都話啦，23條你都有個政策嘅理據，就係基本法寫到明，係一個嘅要求，係一個香港小憲法裏面嘅要求。所以梁愛詩振振有詞就話呢個係香港人嘅憲法責任。我都唔同你拗，係咪先？即係香港人嘅憲制責任。但係不過，如果你話去到呢個嘅送中條例咧，真係完全咧係乜嘢咧？大家完全咧係冇譜嘅，其實。呢、這個實際上，如果你話為咗搞陳同佳案，已經冇咗個政策基礎。 冇錯， 因為陸委會就話已經佢係唔會用呢個方法嚟去引導啦嘛。好啦，跟住你話原來要堵塞漏洞，22年嚟都係鴕鳥。喂，從來冇聽過嘅喎。係嗰日立法會答問大會裏面，林鄭突然間彈出嚟，就係話香港做咗22年嘅鴕鳥。好啦，原來你究竟你話清楚俾我聽，你係要處理將來嘅問題？定係要處理過去發生咗個問題呢？喂，好亂㗎喎，我相信到而家都講唔清㗎喎。係咪，如果你話係一個漏洞，我就問啦，你林鄭月娥交出證據，過去香港成為逃犯溫床，有何證據？有幾多人因為冇引導而係香港要放走嘅？拿出來，有數字㗎喎。 唔係，你過往你即係呢個香港警隊啦，都非常之自傲一樣嘢，就係話嘛，香港係即係亞洲裏面一個最安全嘅城市。 有邊一啲係中共嘅逃犯 啊 窩藏咗喺香港，大陸要求香港去拘捕佢、但係因為冇引渡條例而唔能夠拘捕，你攞出嚟講 呢個前公安 有幾多 case？ 呢個前公安局局長咪講咗話300囉。 佢話貪官㗎喎、貪官都未定罪㗎喎、 貪官跟住仲有嗰啲商人嗰啲呢，喺大陸做生意嗰啲港商呢、 我只要夾咗返去嘅就蕭建華囉、我就記得係啦，蕭建華嘅出事代表、後面就係、周永康嘅仔周斌呀、曾慶紅嘅仔呀嗰啲囉，係咪咁你我就話你講清楚佢囉，如果你話係攤出嚟，由習近平俾個數字出嚟，由中紀委俾個數字出嚟，中國而家要緝捕嘅大貪官先牽涉到國有資產侵佔嘅超過500億、或者1000億，而估計裏面呢有八成係窩藏喺香港嘅。嗱咁我就話有計傾啦。係咪先，我起碼知道你搞緊乜嘢嘛、你唔係搞緊支聯會，唔係搞緊 林榮基，唔係搞緊我哋嘛、但你又唔敢講，我想話你真正嘅立法嘅原修法嘅原意你又唔敢講。所以我就話你而家講到就係變成係哎、如果咁樣撤回就會損害政府權威啦，屌你講曬啦，如果係咁。 唔係即係呢樣嘢啦，你往你下下你將嗰、那個即係政嗰個管治權威抬到咁大呢，喂點樣要香港人一般市民為你個管治權威負責任啫？ 係你自己負責，因為你做錯嘛。 喂，你係領袖嚟㗎嘛，領袖你自己低溫你搞呢樣嘢嘅時候你應該計咗啦。有乜可能叫市民喂反對嘅市民要為你個權威負責任呢？白痴根本就係、 是。喂而家左部咪咁講。 咪就係咁樣囉。喂大佬，喂咁喂下下你出嚟示威嘅時候，哎呀咁樣中央冇面啊，咁你連示威遊行都唔好啦，係咪咁樣啊？ 嗱，批評都唔好啦，我批跟住你提出反對意見，佢就話嗰啲反對意見全部不可行。 跟住喂，就揾個政治打沉。中央嬲㗎，佢黐喂，即係你係喂你其實呢個高級黑嚟，即係你話中央係黐線嘅，即係佢隨時你揾個狼牙棒一棍拗落嚟嘅，即係佢啲人咧其實完全係唔穩定嘅心理係，係嘛？ 喂，我懷疑佢咁講法，即係中央同阿容海恩一樣嘅、都係一個痴漢， 係啊，痴漢啊， 一個痴漢 啊。唔係，不過咁講啊，即係而家中央出咗聲喎，好多唔係，即係其實佢起碼呢個禮拜見到咩中聯辦副主任啊陳東嗰啲出聲啦，佢話香港應該係購物天堂，但係唔係逃犯天堂啦。 係啊，我咪話攞證據咯，好簡單嘅咋、你中紀委你俾個報告出嚟咪得咯？究竟有幾多大陸貪污分子？係大陸定咗罪，而潛逃咗嚟香港。包括將資產通過香港身份用香港居民身份轉移去外國。你講得出嚟嘅話我信你係咪先，咁你話係啦，真係一個逃犯天堂啦。咁咪大家諗計囉。喂大佬，你而家冇證冇據，仲有之前發生埋呢個李波事件呢啲咁嘅嘢。你叫人哋信你唔係呀嘛，你仲有100萬集中營喺新疆嘅、大佬。 不過唔係喎，我佢你如果你頭先嗰種講法啦，佢而家好犀利噶嘛，即係喺大陸佢都有個咩咩咩踎天咩踎地圖啊，佢唔知佢話如果你爭人錢啊嗰啲， 我知喺個 Apps 嗰度邊，嗰啲社會信用低嗰啲你見到佢噶嘛？ 喂，如果係咁樣，喂 間諜啊， 你咁嘅貪，喂你不如整個逃犯地圖出嚟啊！ 好啊，啱啊，係咯，我贊成，我第一時間承債支持你。 因為一目了然幫你捉埋又點話啦？ 我揸住呢個 Apps， 如果我發覺點解今日我喺呢個觀塘偉業街行下翻工嗰時，突然間嘟嘟嘟嘟嘟，哦，原來隔離嗰個清華創科中心係有兩個逃犯喺度嘅，我即刻幫你拉。 係咯，唔係 私人執法， 全民幫你搞，你又點話啦？係 啊，全民幫你拉逃犯。你講得出嚟嘅話，你而家冇證冇據冇事實，乜都冇，然後淨係話啊逃犯溫床，逃犯溫床。我第一次聽香港成為逃犯溫床。你是擔心香港成為逃犯溫床，還是香港已經成為逃犯溫床？如果已經成為逃犯溫床，即是你有數據啦， 是 吧，你有數字啦。既然大陸都可以全民走去這個舉報，為什麼香港不可以一起幫你共產黨去捉這個貪官啦？挺好玩的這個 Apps， 我想。 是啊是啊是啊，絕對是。 是吧，還有給埋獎金啦，可以。是吧，捉一個貪官攞 1% 我們都發達啦。 其實有了你不知道的，我覺得這些就。 所以我就說咯，我昨天我就說這個是權貴資本主義下的漏洞。就是因為在老江老虎年代，這種集體侵吞國有資產已經20年了。這個是為了30年前的罪行贖罪，就是1989年的天安門鎮壓。鎮壓之後，為了穩定呢個共產主義的政權，而去進行產權改革，容許嗰啲幹部行使嗰個使用權，將國有資產，你睇海航嘅歷史，你睇過其實將嗰個嘅集體資產俾咗自己有協同， 呢個咪就係分封諸侯咯，係 啦，從而換來中共二十年嘅穩定， 係啦。 習近平要終結呢樣嘢，我都話唔係錯嘅，其實呢個咁樣嘅後六四嘅呢種咁樣將國家資產侵吞嚟去維持穩定，係同當年葉利欽喺蘇共倒台之後賤賣國家資產，變成寡頭政治嘅壟斷、寡頭獨裁嘅商業嘅世界咧，係一模一樣。到普京上台追翻曬翻嚟，習近平做嘅嘢同普京係一樣，但係你用逃犯條例呢個方式。用香港嚟去搞係搞唔掂嘅，根本係。 唔係，而且嗰種倒米嘅破壞力係難以想像的。 係你付出嘅代價遠遠大過你追翻嚟嗰啲錢。 我梗係啦。 因為你摧毀咗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地位啊嘛，其實係。邊度有人再敢擺總部喺香港啊？我話俾你聽。 唔係嗱，即係你話其實你嗰個心亦影響好深，仲有一樣嘢我哋未講到嘅，就係、是、你嗰個特區護照。 死得啦！冇咗獨立關稅區， 冇咗獨立關稅區，你特區護照仲有冇一百幾十個？150個免簽安排啊？喂，好簡單的道理喎，呢個係 大陸看齊啊！我話香港冇獨立關稅區，我都講過最開心係深圳。 我其實我覺得唔係啊，因為我即係頭先個道理啦。如果你香港即係啲樓市冧咗嘅話咧，即係你廣州、深圳都一齊冧㗎，攬住一齊死嘅，其實係。 但我覺得已經去到一個局面是什麼，都不惜一切代價。你看到他那種態度呢，有時呢，喂，即是你說689是串嘴都好，但他都不會呢知道這些問題，他最多不出聲，我覺得最多躲起來做建本戰士，是不會在一個電視機面前呢是秒嘴秒舌咁樣喺度串 Q 你班友。 係啊，所以其實佢係即係超越咗呢個葉劉㗎啦，其實果腹咁嘅嘴臉係。 喂，我覺得葉劉未有耐呀，真係。 葉劉起碼真心啊，起碼佢就 你相對起佢推銷23條嗰陣時候，我想問一下， 其實我都好可愛嘅，我葉劉。 你話希特拉都係民選產生咁樣，嗱，我話俾你聽，佢唔係串嘴， 佢真心相信， 佢係去博大家辯論嗰陣時候出一個論據，好啦，你覺得啊，頂佢斷章取義，但係諗下，當日喺立法會答問大會裏面廢話論一出，極端言論一出，仲有喎、斷章取義秋何出人頭㗎。剪 Q 咗人哋最後尾嗰句出嚟，插莊嫁禍啊，大佬啊，呢啲叫做 用心好狠毒啊，呢個。 喂，大佬佢就係知道今次民主黨要反佢啊嘛，所以佢咪插莊嫁禍嚟一拳揼落去呢個何俊仁嗰度咯。喂，大佬好簡單，即係話何俊仁當年嘅講法就係、是、舉個例就係話啊 ，Anthony 你咁靚仔，不過咧你就體重超標、如果你能夠減肥，直髮，再加埋咧。做 LASIK， 咁我就俾個女嫁你啦。好啦，跟住呢二十年之後你就會揸住走去問，喂，點解你唔俾個女我？咁人哋之前係講曬嗰幾個條件㗎嘛。 係啊， 減肥，消除近視同埋植髮咁樣 啦。喂，你搞到好似即係呢個雷神。 係啦，佢而家就淨係攞咗獎尾嗰樣嘢出嚟，攞咗獎尾嗰句出嚟。你諗下呢啲咁低 B 嘅手法，喂大佬啊，我話俾你聽，何傻言都唔會用啦、 啊。小學雞串嘴啊嘛，你挖空心思就係講埋呢啲咧錯漏百出 嘅。有備而嚟嘅喎。 但你 段嘢係， 但你有備而嚟，你唔好俾人哋一招 KO 啊！呢、這個好樣衰噶，呢、這個係，即係你唔可以講一啲説話，你挖空心思，嗰個漏洞咁明顯嘅。 做政治領袖咧，好簡單、啊，你表現出嚟嘅咧，其實就係你要有一種嘅胸襟，人哋就算唔同意你都會服你嘅。喺呢個問題裏面，如果你願意去交心，你話呢個係國家交託嘅任務， 嗯、 我哋係要做， 係。 係嘛？無可奈何，我哋需要為國家分擔乜乜乜乜乜都好。你唔好下下都走去串 Q 人哋，人哋提意見你又話嗰啲冇用、嗯，全部不可行。晏晝就揾個律政司出嚟，就去打沉曬人哋所講嘅嘢。跟住人哋提出就係話呢個對大陸司法不信任。你哋翻去呢啲建制派嘅廢柴，個個翻去自己諗下、 嗯。 如果你哋咁信任大陸嘅司法體制，大陸咁好，你哋就唔會死黐住喺香港啦。然後送啲仔女去英國啊，大佬， 嗯， 係嘛？身體最誠實嘅根本係個個都知道大陸嘅司法體制係有問題， 嗯， 但係大家迴避咗呢樣嘢唔出聲、嗯，然後就話諮詢多啲啦，聽多啲意見啦。喂，大佬，香港人係睇得最清楚，你就話我哋人民逆運， 係 點到你唔興？我民望跌十二點，我都跌得少添， 係啊， 即係話佢會繼續跌落去， 咪咁梗 係 啦， 跌落去去到一個地步就係反對佢出任特首嘅點指24，我話俾你聽啦。去到五十都唔出奇啊，一半啊，我覺得係。咁嘅話，佢就唔使做噶啦，其實應該，因為係每一個政策出台，啲人都會喐佢，都會喐佢。錯得嘅都可以錯，呢個就係佢今後一個政治嘅局面嚟嘅，唔係講緊送中條例，係任何政策錯得嘅都會錯。 嗯， 因為啲人已經對個成個政府喺呢件事嘅處理方式裏面失去咗信任。 係，咪呢個其實係惡性循環嚟㗎。你見到喂，你 feel 到呢條友有陣味咧，有陣異味咧，你都唔會行埋去㗎嘛。呢、這個就係嗰個叫咩？喂，我哋有吸引力法則，亦都有趕客法則㗎嘛。佢就好 Q 趕客 呢個嘢。八兩金咁，隻耳仔又曱甴，個鼻哥有兩條蜈蚣咁樣走出嚟，喺度行嚟行去，揸住把西瓜刀。 係。 邊個會黐埋嚟？除咗湯渣華。 係啊。 你成件事睇到嘅喎， 系啊， 葉劉都唔出聲啦，系咪？除咗湯渣華死唔斷氣之外，我懷疑成件事咧，佢 consult 過意見嘅行政會議成員就係 湯渣華咯， 所以湯渣華有個 ownership 喺度， 系咯， 佢唔能夠喺呢個關頭離棄啊呢個 林鄭， 所以咧就唯有死都要撲出嚟攬住，所以呢個就解釋得到，連陳宏毅。都未被諮詢，所以佢閉門造車嘅程度去到邊咧？咁、如果一個咁樣嘅特首繼續管治香港落去，即係話將會面臨更多嘅政治危機，包括喺中美關係裏邊點樣 position 香港？呢、個係送中之後另外一個大責任。 唔係，仲有一樣嘢，我哋見到未嚟嘅，其實你嗰啲。起碼你見到嗰個叫做係功能組別啦，功能界別你而家見到啊邊個已經有壓力俾佢啦，嗰、那個叫 工程界有啦， 係啦，工程界有啦， 藝界有啦，演藝文化界有啦， 呢、這個金融界係 啦， 係啦，張華峰， 張華峰係 啦，咁其實喂，其實我覺得呢個時候咧，應該動員翻咧嗰咩民主300 plus 出嚟啦， 出咗㗎啦，有啲 係啊， 喐緊㗎啦，工程界都喐， 係啊，呢、這個真係要搞個專業政變啊嘛， 係啊，啊測量都喐緊㗎啦， 係啊，喂呢、這個時候，喂你應該係即係 喂專業人士利益直接受損㗎， 梗係啦， 你以為我做會計師唔關事啊？ 喂，香港專業人士值咩錢啫？如果你真係變咗大灣區嘅話，喂你真係你玩唔到人哋嗰種遊戲㗎，其實係。你係玩唔到㗎，你包括而家你啲醫委會嗰啲，喂醫委會嗰扎友，喂大佬你淨係搞呢一個改革方案啊，你搞得咁麻煩，喂大佬你如果你真係變咗呢、這個即係大灣區一部分嘅話，喂你係完全唔值錢㗎，其實真係， 就梗係啦，我話俾你聽，好簡單，如果你係地產佬，你睇地產佬，大灣區上熱下冷，點解？政府熱，商界冷，點解？喂大佬，如果你將嗰個大灣區嗰個嘅成為發展嘅，你香港啲樓點會仲咁值錢啊？ 係啊， 正正係因為個區隔啊嘛。 係啊， 喂，佢哋係人都知啦，香港法院 今日你有冇睇下海南嗰個一個法院嘅最高人民 哦，副法俾人講嘢啊嘛，我都話啦，嗰個嘢好似何，好似而家阿梁君彦咁樣，係咪人哋講兩句跟住 叫？我講廣州人民法院，我講嗰個海南嗰個最好笑 啊，仲好笑啊！ 一個女法官 啊， 走去告人哋勒索啊，我調查之後發現 啊。 呢個女法官 啊，點樣呢？ 200億身家， 200億 啊！ 做法官， 做法官啊！ 哇，即係你每單 case 都代啦，係嘛？ 佢老公代啊，梗係唔係佢代啦？所以我就話呢啲陽光司法啊，真係 係呢啲真係陽光司法。 我都話有互聯網就冇秘密嘅呢個世界，你唔使睇得多，你睇中紀委嘅報告啦，我就覺得最信中共官方嘅，我就我唔信嗰啲讀過嗰啲啊。你得閒上去中紀委睇下啲報告啦，我覺得你就知道大陸。喂大佬啊，法官貪污啊，你自己睇下啦，陽光司法，所以我就話呢個係唔係淨係送終喎，林鄭要落台有幾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係佢根本上係一個特首獨裁嘅體制，已經偏離咗基本法所講嘅行政主導體制，政府內部監察完全無效，所以我唔係講緊淨係送終，包括之前嗰幾單嘢已經完全係，你問我土地供應都一樣，一系你就铲 Q 咗高尔夫球场，一系你就唔好斗佢，系咪啊？佢而家就斗佢少少， 就两边都得罪晒咯。 系啊，你谂下，就系一个咁嘅人咯。 所以点解话佢傻西咁解啊？嘛，大佬， 一系你咩咧？你唔斗佢，你攞到商界嘅支持，系咪先？你掂佢少少有 Q 用啊？起得个咁小单位，系咪？一系你就大刀阔斧，系嘛？直情我跟這個本土研究社的方案整個拿出來發展，那你是好東西，我告訴你即刻拿到掌聲，他又不是又不敢，所以我就說從這個你已經看得到他是一個什麼人，是想完這些東西呢，就是爭一邊 挖空心思， 挖空心思 就想埋啲屎忽嘢 擺出嚟，就話呢個迎難而上，志不求已，事不對難，但實際上就是一個係低水平嘅政客。 唉，所以點解阿彭定康咪話佢咯？佢評價佢啊，佢係一個唔錯嘅一個 AO， 但係佢絕對唔係一個領袖咯。 喂，好簡單，彭定康任內提拔咗三個女 AO 上嚟，三個都係和港之才。第一個羅范昭芬，當時做房屋處長啊。然後跟住就係呢個嘅當時做喺父母處入職嘅林鄭月娥，第三就係呢個嘅葉劉淑儀，三個都有共通性格嘅，就係咧中意以博倒人為榮，嗱呢個係 A O 嘅訓練嚟嘅，事實上係，因為 A O 開會嗰陣時咧，大家就係要對事不對人，你要用個 argument 去說服對方，所以大家係一個 intellectual 嘅 battle 嚟嘅。在政務官來說，即是思想上的角力來 的，那不錯啊，應該 這個是英式政務官的訓練，不過大家記住這個什麼越懷而骨， 不是越懷而止， 越懷而止，越懷而止， 陶傑經常說的，這 些英式政務官的訓練慢慢就變質成為什麼呢？鬥嘴，是沒有了 intellectual 的，那 這樣就大鑊了，鬥嘴什麼呢？就變成了聰明了，變咗陳百祥啦，就叫做窒人唔使本啦， 同埋中意玩啲食字 get 嗰啲， 中意玩食字 get， 同埋你留意一下羅范昭芬死喺邊度，干預教院打電話俾阿葉建源，跟住你記唔記得當日教師自殺？佢公開回應就話，如果係同教改有關，就唔會死兩個 咁 少 啦。係啊， 嗱，佢同阿葉劉嗰個唔通諮詢埋嗰啲麥當勞啊、的士司機啊，或者？希特拉都是民選產生，你想想是不是一模一樣？ 其實他啱做節目的，這些即是你咁 mean 啦，你把口咁 mean， 他們三個落任之後請他來開咪 得的，其實 真的爆棚， 是啊，真的爆棚的， 就是他們互執，我想 爆棚，是啊， 好啦，你看林鄭那天立法會答問大會，抽回20幾年前何俊仁那段話出來，然後插莊教，這些就是辯論技巧，但是現在有 fact check 的，大佬啊， 當然啦， 這個世界有 fact check 的，現 在還有你如果你在那個叫做是辯論台裏面來講，你有有限時間， 你 可以贏 那個裁判， 是啦，但問題就是你現在你是社會上面，你一個 public sphere， 是啦， 公共領域， 你一定有 fact check 的嘛，大佬啊，即所以你 我就是說呢，剛才我上述所講的三大女將，這個彭定康都責無旁貸，其實 陳太就哦 原來嗰陣時邊個話啊，即係港英埋下咗好多炸彈 no, 就係呢啲啦。 No, 陳太提拔嘅全部唔係呢啲。 OK。 陳太最憎葉劉。 嗯。 所以葉劉呢一路喺陳太做政務司嗰陣時呢葉劉係冇位上嘅。 嗯。 所以先至轉去做問責局長。 係。 好啦。陳太鍾意嗰啲咩呢係內廉唔外露嘅政務官。 嗯。嗯嗯嗯 即係咩呢以前嘅。 余宗儀嗰啲啦。係 啦 係啦。 以前嘅公務員事務局長余宗儀嗰啲啦。出嚟大方得體講嘢、 嗯、 永遠唔出位永遠唔會同人鬥嘴、 嗯、 永遠嗰條 line to take 係穩陣到不得了嘅講咗當然冇講呢個先至係英式政務官過去成功嘅原因點解呢你贏十次辯論係冇用的你一次就輸仆街㗎啦、 嗯、 就係、是、一句如果教改嘅問題點解死兩個教師淨係呢一句就玩完、 嗯、 你贏咗廿次嘅辯論都冇意思呢、這個就係叫九勝一敗嘅邏輯、 嗯、 你個一敗就玩完㗎喇所以你咪寧願唔出聲我唔 engage 啦我唔 engage 我咪用 lie to take 去應付咗你咪算啦呢啲就係個智慧但係呢啲政務官、嗯、你本身冇咁嘅斤兩林鄭本人、嗯、羅范昭芬同呢個葉劉都係書睇得少1970幾年喺港大讀書嘅人讀 social science 嘅人睇咩、嗯、書你話 睇咩書 是不會看一些很抽象的理論的書的、 哦、 看一些很實務的書 Social Problem 那些東西是沒有 intellectual 的 capacity、 嗯、 特別是做政務官的人他在那個 aptitude test 即是他請進去的時候 是是是 他都不想要一些呢是有抽象 書的人是即不是這些是領袖式的人物來的嘛即大佬你 港英時代是不需要的 是不需要的因為其 實清楚 所有這些東西就倫敦啊，即係呢啲港督啊，全部佢諗曬 咁啊。即 係 呢個 Foreign Office 幫佢諗埋。 係啊，即係外交部同佢諗曬咯。 你做埋我份。 係啱啊， 咪咯。 所以點解即係你就算係啊，我哋而家嗰個所謂引渡嗰個安排啦，即係上個禮拜講過啦，就係、是、嗰個叫做係其實係嗰啲政治顧問啊，嗰啲諗曬係啦，柏聖文嗰啲諗曬噶嘛。係 啊，上次本土研究社嗰、那個嗰、那個文件嗰度咪柏聖文。 係啊，係啊，係啊。 你睇到佢啲即係個 intellectual level 好。 冇錯。其實嗰陣時， 即係個大局觀。 嗰陣時已經同你講咗一樣嘢，就係話你一係咧，即係香港嘅印度嗰個法則，一係你係揀大陸，一係你係揀西方最自由民主嘅啲社個國家。 你唔可以兩樣都要。 係啦，唔可以兩樣都要。 咁樣嘅話咧，就嚇走咗嗰邊嘅。 係啦，而家今日中國 德國咪咯。 係啦，而家德國咪就係做咁嘅選擇咯，做咁嘅抉擇咯。美國咪又係做咁嘅抉擇咯。 啊，跟住你就話人哋講嘅都係廢話啦。 咪就係咯。 當日而家正正。郭榮亨除非講大話嘅啫，好啦，如果德國考慮取消呢個同香港之間引渡協議嘅話，呢、這個就係事實證明講大話嗰個林鄭月娥，係咪？ 因為嗰個Golden Rule嚟嘅，而呢個Golden Rule嗰陣時，柏聖文已經做一個考慮係，呢、這個就算係回歸咗之後內50年內都適用嘅。 嗰、那個根本就係 common sense。 咁梗係啦， 呢、這個 common sense 就係你後面咁恐怖嗰、那個咁嘅共產黨下面嘅司法系統，唔係話佢啲法官貪唔貪污。最重要是他那個合議制度裏面有個黨委書記在那裡的嘛。 而何俊仁為什麼那時候會說這樣說話呢純粹是出了一個 best hope, 大希望。 就是想著他進步 是啦。 去到有朝一日跟西方 一起。是啦即、就是希望你不要再吃人肉啦。 好啦即、就是說你不吃人肉啦你不要你要拿支人骨穿著個鼻啦。然後呢就將個耳仔帶到大一大啦然後在這裡圍著個火爐在這裡跳舞啦。到有朝一日懂得用刀叉啦。 是啦。 咁咪侵你玩囉佢 咪係囉就咁、是、嘅意思咋嘛。 啊屌你用刀叉食人。 你嗰陣時唔係話侵我玩咋嘛。 然後跟住就話你唔係話侵我玩嘅咩我而家用刀叉喇喎。咁人哋個重點咪講緊唔好食人肉㗎嘛。 唔係囉。 唔係講緊用刀叉嘛其實。 所以林鄭的水平就是這麼低了就係、是。那個格局就係細成咁嘛你贏你話贏到人哋一兩下嘴。就好興奮， 但我話俾你聽，咧，我喺政府做過，我知道。而家政府裏面咧，真係能夠應對到外邊社會嘅 KOL 啊、專業人士啊等等嘅意見，係好難。 嗯， 的而且確係個時代改變咗，而政治體制冇進步。 嗯， 你留意下。 其實邵善波 OK 嘅，邵善波嗰個辯論嘅，佢其實佢好明白出面啲人諗咩嘅， 同埋佢個 intellectual 嘅 capacity 係高呢個人，雖然佢保守， 係係冇錯， 即係等於即係曾氏兄弟一樣，曾國成、曾德成一樣，起碼佢嘅 intellectual capacity 係高。 嗯、 但係你諗下，以前你政府控制資訊，壟斷曬資訊，嗰份 paper 上行會份 paper 喺佢手，下邊有十個 AO 全部港大 first on 嘅 second up 嘅，然後咧幫佢去 draft 呢份嘢。你出嚟你贏曬啦，你對郭榮亨好，你對陳淑莊好，你對住劉世良你一樣啦，因為你嘅資訊不平等啊嘛。但我就話而家個世界完全改變曬 upside down， 其實就係 咁計啦， 就係實際上個權力關係都改變咗。因為資訊，我哋自己上去睇睇 foreign policy。 而家連六八， 我相信阿林鄭都未睇啊！話 而家連六八九都上 Facebook 啦，真係，即係你覺得啲嘢唔好聽都好，佢都會直接啊喺個 Facebook 同大家同大家。 同埋任何一個市民啊，你唔可以話人哋人雲亦雲咁 arrogant 嘅，其實係因為市民想要了解送中條例係乜嘢咧？一個基本教育水平嘅人啊，只要佢手上邊有個 Google， 有個智能手機啊，佢打入去，佢已經知道噶啦。其實，所以唔會再有盲無人雲亦雲呢個時代。 好快揾到噶啦， 離地嗰個 使乜打講咋？係啊 ，Siri 已經得。 係啊， 你離地嗰個係林鄭， 咪係咯？ 你仲話啲唔理解人雲亦雲？今日張建宗仲出嚟講，市民誤解，講到冇得好講就話人哋誤解你。 誤解咯，係咯， 係咪？明明你去滾，跟住你就話個老婆誤解我。 係。 實際上你就唔肯承認你自己做錯，而家就係去到咁嘅地步。任何一個人我都話啦，點解而家政府政策出台嘅風險會咁高？就因為你會將會不斷面對來自四方八面嘅挑戰。如果你嘅 intellectual 嘅 capacity 係唔夠嗰陣時咧，你實無險可守。你睇今次送中條例喺度，講嚟講去就陳同佳案，跟住就到嗰個咁樣嘅李鵬薇嗰個咁嘅 李家超 咧就話。假如你是他家屬你是怎樣 啊， 我真的想兜巴車，收三十幾萬人工，說出這麼低能的事，現在大台倫理大悲劇了，現在喂大哥關我什麼事啊，我現在說一個公共政策，我現在跟你說是怎樣保障到一個大陸這麼落後的沒有人權保障的法治水平，現在的逃犯裡面得到人權保障嗎？你跟我說如果你是那個家屬，你 是那個受害人，你又怎樣完全 irrelevant，根本連一個 proper 的論據都提出不到， 沒的， 而竟然就是叫保安局長。 嗯， 你問葉劉當然是串嘴，但你說葉劉衰一點還是李家超衰一點？ 你 你說什麼法理依據？喂，你這個香港大律師公會全盤這樣幫你剝光珠這樣全盤否定了，包括即是你現在你立法會所做的事那些行為，喂，你個建制派怎樣去騎劫的秘書長這些？喂，以前那些建制精英啊全部都否定的，你都過不到他們關。 喂，你黃宏發一出來說你都收得工了，是不是已經是謝偉俊了。 你不可以說他們人雲亦雲的大佬啊。 你看到的，即是你自己內會的指引有犯規，指引裡面有古惑，這班有機關算盡， 所以 將個制度 所以有一個說話，我聽今天聽到石禮謙覺得聽到很硬耳，他說泛民輸打贏要。你贏什麼啊，我想問。 喂大佬，呢班友叫做咩？玉猴而冠， 唔係囉， 泛民嗰二十幾個議員後面有幾多少選民呀？有幾多少選票？我想問一下，你大口狗一票都冇呀，其實 係啊， 一票都冇呀，自動當選㗎喇，所以我就話你加曬所有建制派，你有幾多少選票呀？ 係啊， 大家攞出嚟 呀，冇錯呀， 係咪邊個人雲亦雲呀？邊個輸打贏要呀？係因為個政治制度落後，係因為共產黨設計咗一套落後嘅政治制度喺香港。好啦，然後就由中共一人一票，一個人一票選出一個特首出嚟，而呢個特首就指向個一人負責。呢個就係香港今日嘅亂局。你問我關泛民乜嘢事啊？大佬啊，我哋已經講咗好耐，叫阿胡志偉唔好請林鄭嚟去主持呢個民主黨嘅黨慶啦，係咪先？ 啱啊，呢個係 一上台就眉來眼去啦。 唔係，其實我當初我聽到阿林鄭講話有一個資深嘅民主黨議員嘅時候咧，我以為嗰個係李華明嚟嘅，其實係係嘛？因為李華明先話我請佢啊嘛，大佬啊！ 但你而家逼到一個地步係咩？就是、大家要割席， 係 就係因為太過分啊嘛。去到過分一個地步，大家都過唔到自己條底線。怎可能仲跟政府眉來眼去呢？好啦，然後跟住你就話哦，泛民就係呢個咩啦，輸打贏要啦。所以我就話你當香港人係冇是非之心嘅咩？其實係有嘅。大家都知道嗰、那個立法會本身根本就係一個扭曲嘅體制，但係我哋有一個仍然相對比較自由嘅資訊社會。 個體制已經扭曲啦，而本身你個扭曲嘅體制入面你自己本身存在啲規矩咧，你都仲係要扭曲埋。你研究啊，因為佢太廢啊，大佬你班友又懶， 喂廿個 column 仲唔夠你想點啊？ 你已經係度身訂造，足球又係你，球證又係你，球迷又係你啦。啊，原來跟住最後尾你俾人入咗波之後，你就我計界外球嘅啫。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又要又收禮啦，又 跟住就計界外球，界外球輸埋你就計國球。 你而家你嗰班建制派仲喺度講話啊，我要維護立法會尊嚴，所以咧我唔可以再開會。大佬而家邊個搞到個立法會嘅尊嚴無存啊？係你班人啊嘛。 同埋就係呢個根本上就係一個咁樣嘅扭曲嘅體制，選咗一班咁嘅人係唔需要向民意負責。你問我，如果呢個真正嘅民主嘅議會，林鄭月娥啊，連提都唔敢提呢條法案，提都唔敢提。點解啊？因為一上立法會就玩完㗎啦，已經係法案委員會都唔使成立啊！我話俾你聽啊，我只要 move 個 motion 啊，然後大家舉手反對。你點敢上嚟？ 唔係，所以咧，阿林鄭咪係咯，你同咩行啫？你嗰陣時選舉嘅時候講咩同行啫？ 佢唔記得曬，佢選咗講咩啊？大家修補撕裂， 係啊， 放低政治，啱啊，專注民生，廿三條唔好搞。佢所有佢自己承諾嘅嘢都走曬數啦，已經係。 但係你自己本身政綱冇寫嗰啲，而家搞唔切喎。喂，你修改引渡條例嗰陣時，政綱有冇講啊？ 梗係冇啦。 咪咯。 咦？頭先三制話 咪七千啊？係嘛？7701哦，唔係喎，有七千咯喎，係啊。 認低佢先。 係啊， 歷史新高嚟喎，呢個 係。係咩歷史新高？唔係 啊，認低佢先呢個。大佬，話俾大家聽。 衝七成功喎，係嘛？即係。 衝七就我哋而家要衝八啦，其實。 係咯， 由七婆升咗做八婆咯，係嘛？至起碼去到八啦。但係我所以我就話呢個不能夠用。而家嘅標準去睇就係俾林鄭繼續做落去，我話俾你聽。因為第一，我自己睇到嘅呢個人心胸狹窄，係政治報復嘅。 嗯， 係政治報復嘅呢個。 係。 第二係咩咧？就係話佢所有嘅決策咧，都會以挑機。 嗯。 嗰個手段。 嗯哼。 無論佢做嘅嘢正唔正確都好啦，佢個過程裏面都會不斷製造敵人嘅。 嗯。 咁你諗下香港，你走咗個六八九之後，嚟咗一個更撲街嘅，再折騰落去。大佬，我都話啦，好多人就問我。今日啲記者嚟訪問我，同廿三條作一個比較，同埋做一個預測，會唔會好似廿三條咁結局？我話大家諗一諗，廿三條嗰陣時係存在一個乜嘢嘅社會環境？謝婉文醫生5月13日過身 ，perfect storm 嚟嗰個真係。 大家記唔記得？ 係啊， 前日、琴日過身， 啊， 299條人命喺沙士， 仲有23條啦，跟住負資產啦， 負資產太古城燒炭， 係啊， 然後跟住仲有失業率11%。是這樣的情況底下50萬人上街的，記住那個是一鋪跟董建華計數，23條是個觸發點，但是今次民陣的13萬人遊行，是香港是充分就業，股市樓市是歷史新高，香港經濟數據最新一季雖然跌到 0.3、0.4 好像，那個 GDP 的 growth， 但是仍然是一個基調是良好，是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有13萬人出來，你落得台的了，其實已經是。 所以他 你想想香港的經濟是那麼好景的情況底下，是純政治動員出來的，這些人是。董建華那時候我相信有一大半是積累亞洲金融風暴、沙士等等這些東西。所以我就說，如果而看到今天他的民意調查這樣下去的話，真的要想定他要落台的準備。如果當然佢共產黨係唔會俾佢落嘅，但係佢已經成為低級鴨嚟嘅，就算硬推條法例俾佢過渡都好啦，佢會跛得仲緊要其實，因為佢唔識得踩 break 嘅其實，我哋先休息一陣先， 好， 翻嚟咧就要轉轉話題啦， 好啊， 就係咧就係中美貿易戰都相當大家關心嘅其實， 好啊， 呢只咧係台灣愛文芒，佢係經過農藥檢測嘅，即係不含農藥。是用有机肥料灌溉的有机生果来的。而且呢跟吕宋芒不同，吕宋芒呢其实你见到啲绿的生果运嚟嗰度呢牛熟的。个质感呢是芒果的质感来的。跟那些苹果芒呢是不同的。不是芒果的专家来的。但它又带有一些苹果的香味，跟那些苹果芒呢就完全不同的。咁而家咧可以喺網度或者門市咧就訂購嘅，你 check 下網度啊，啲人賣好貴嘅，呢啲550元，我哋咧就399元。呢只咧係台灣愛文芒，